话，我就这样深爱上他。 爱情鸟是由歌手林依轮在1993年演唱的歌曲，也是他的代表作。作为轻松调侃的都市情歌，这首《爱情鸟》飞遍全国，在无数年轻恋人当中传唱，林依轮也由此树立了自己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。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呼呼呼，让我觉得心在跳。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叫。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。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。 是一首简单的情歌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红遍全国，大街小巷的音像店和商场里都播放着这首小琪任贤齐的歌。它旋律简单流畅，歌词却触动了很多都市年轻人的心。 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没那么坚强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